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啊 ！HKP Nut Butter 好特别，我系萧若愚。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喂，好啦，翻嚟啦。喂，咁啊，头先咧，喂，即系讲翻多少少先。原来头先联署嗰啲声明咧，即系有埋 Open U 喎。 有乜关系 咧 ？Open U 系呢个黄之锋嘅，即系吓大本营嚟噶嘛，即系 守唔住咯。书啫，佢系咪学生会会长？ 参与做 project。 唔系，但系问题就系话，所谓九大学生会咧，即系佢哋有个本文前喺度啦，有个民族党喺度啦。你记唔记得之前咧退联嘅时候，佢哋点样 accuse， 点样去批评，即系呢一个佢點樣 accuse 呢、這個叫做係支聯會同埋民陣？佢話呢一啲係成個泛民嘅食物鏈嚟㗎嘛，係咪？取而代之，你而家聯署嗰班人呢，有啲咁嘅政黨喺度，咁係咪話本民前同埋民族黨係取代咗支聯會同埋民陣嘅位置咧？ 這個劉永康解答咗你嘅問題啦，係、啊、中大嗰位劉永康其實已經講明就話本土派的目標不是同呢個泛民同建制派三分天下，是二分天下啊嘛！即不斷咁樣蠶食泛民，令到佢取代泛民成為對抗建制嘅主力啊嘛！咁、所以無論係學聯又好、支聯會又好，甚至呢、這、一個民陣都只要全部蠶食曬，佢哋變曬本土嘅話，原本佢哋嘅原罪嘅話都變成唔係問題噶啦，係。 屌老味啫， 即係唔係咁佢即係anti-establishment， 我哋叫反建制，其實係即係反對派裏面嘅領袖。我想取而代之啫，系咪？不过唯一吓，头先去厕所嘅时候，我谂到一个 point， 佢哋系 OK 嘅，即系咁样做嘅话，其实佢哋就系自反而缩啫。唯一就系咁啫，唯一带出嚟嘅效果就系咁嘅咋，即系你敢挑战权威嘅咋，同埋你俾颜色阿爷睇。嗱，你唔俾香港人民主啊嘛，咁我咪搞独立咯。佢唯一嘅功能系呢样嘢嘅咋，其实同你 show hand 嘅咋，我所以我有时都怀疑呢班系。有计算嘅人啦，定系真心交 嘅？你如果讲 show hand 嘅话，咁你嘅底牌其实你系要撑得住先得噶。你而家有咩底牌啊？ 你唔好要求佢咁高啦，曹总。你觉得嗰啲人真系答得到你咩？ 唔系，即系你话嗰啲乜嘢？唉、哎，你有冇武器啊？你有冇即系有冇食水啊？即系我觉得呢都讲到口臭噶啦。但你即系讲真，你反倒退呢样嘢你做唔到啦。我哋上次都讲过啦，你成个东北已经拱手相让俾人，而你系冇人去守嘅。第二样嘢就系话三跑又系啦，系咪？即系你话喂一地两检又系啦，呢啲在全部都系伤害紧一国两制嘅嘢，系咪？系中港两即系融合嘅，即系一个大计嚟嘅，你都做唔到。然之后就喺空谈喺度港独，系咪？即系你纯粹系俾一个。共产党觉得堂而皇之嘅理由， 佢打柒你， 系打柒你啫嘛。而你事实上系冇底牌可言噶嘛。咁即系你 嘅底牌系啲二仔，即系如果你玩 show hand 嘅话， 啊， 系咁多啦，吓、啊。咁你点教人斗啊？你讲埋呢咁嘅嘢，即系我嗰日 challenge 陈淑庄啫嘛。你讲啲咁 high sounding 嘅有乜捻嘢意思啫？ 唔系即系你跟住本土派喺度讲。即系纯粹你见到本土派讲呢啲有 mark 压到拉，跟完之后你就跟啦，系咪就系咁样咧？ 咁咪政客所为咯。喂，所以有啲人问我，喂，大哥，你上次阻住晒啊陈淑庄讲嘢，我好少系咁嘅。同埋你真系沟佢你一下，我哋通常都系俾个嘉宾讲，我哋一两句起就一句子，两句子嘅啫嘛。点解陈淑庄嗰次我要讲咁多？喂，就系、是、我就不屑同埋不耻呢啲。难听啲讲就系政客所为嘛，你知道本土有 market， 但系你又要威又要戴头盔，其实我呢句已经系总结嚟噶啦，系咪？咩叫内部自决？即系我屌你老尾，你真系喺度讲嘢真系，系咪？而家咪系咯，我哋咪做紧咯，即系包装个靓啲嘅 terms 嚟招摇撞骗啊！难听啲讲就系，我点解要阻住佢讲嘢？就系屌佢都带我游花园林家祥，由头带到落尾啊！我自己听过。第一節，佢真係大到撚到我真係，係咪啊？喂，老實講，我真係對陳淑莊係冇嘢㗎，我唔會唔中意佢。 唔係，坦白講咧，我認識佢嘅人咧，我覺得佢就 喺嗰集節目咧，唔係專登遊花園嘅。佢個人本身講嘢都係唔係好 focus 嘅， 係咩？ 我覺得 咁大鑊， 即係由當年即係五區公投合作開會嗰陣時候， 我 都係咁樣樣噶啦。 有冇留意啊？我覺得，唉，屌，你真係大撚鑊，水平太撚低咯。 開會開得最多嗰期，你去印度啊嘛，當年。 哦 ，OK， 點解去印度嘅你？ 旅行啊，屌！ 所以有人話佢最關鍵嘅時期唔見咗人，佢公投大奸鳩啊嘛。 屌我唔鳩㗎，公投嗰日投票我喺度啦，之前我都喺度啦。誒，繼續講。 喂，系啦，讲第啲嘢啦。其实讲真，即系嗱，你嗰上个礼拜啦，上个礼拜日啦，礼拜日定礼拜六啊？ 六 呢个城寨就有搞网聚咁样样。咁其实我觉得几开心嘅，因为其实咧，即系坦白讲，我觉得佢哋搞一个网聚同自己网友联谊下咧，嗱呢样嘢，我觉得我哋系值得去，即系去取下经嘅。其实系， 佢冇计翻你啲汽水钱先， 系冇。唔係好，即係我唔知啊。 咁契弟嗰啲咁嘅嘢， 即係你又喺度， 屌唔好搞到 你又喺度串女王啦，唉！ 你唔好搞到大軍佛城個匪類監察院 咁。唉， 繼續。 咁我覺得就其實有好多人咧，即係我唔知阿土伯有冇人揾你傾偈啦。即係我唔係話即係共產黨嗰只啊，即係其實係嗰啲網友咧， 少少 會揾你傾下偈嘅，即係可能會有啲街坊啊問啊，唉，土伯你選唔選啊咁樣，唉，點解咁快唔玩啊咁樣， 唔多咯。 咁就咁其實我自己就唔係一個即係咩，即係政治性人物啦。我即係啲網友問我問題同問你嘅問題一定係好唔同啦。咁有啲問有網友問我啦，唉，見到我吹蕭邦咁樣，咁就問起我啦。喂，唉，點解老蕭唔做啊？咁快又唔做啊？咁樣你跟住我咪話你冇聽過節目嘅咩？即系跟住系咁，但系我觉得即系即系我觉得好唔妥咯，咁样样。 即系大家都有啲疑惑， 系啦，即系有啲疑惑咁样样。咁即系我亦都即系其实即系尝试下，即系企喺老萧嘅角度去解答啦，系咪？即系坦白讲，即系以我身份啦，即系其实系点解我当初会去做老萧呢个节目咧？咁啊，阿昌，屌你自己又去吹箫，你又擺我上台，係因為我去你先至去嘅。咁好啦，即係原來咧個源頭喺我度嘅，屌你老尾真係。咁好，我又講講啦，即係其實坦白講，阿老蕭係好早嘅時候係就講咗佢嘅退休大計，係咪？佢話2017年7月就會退休嘅，係咪？ 今年係幾多年啊？ 16年啦， 16年。 咁啊，比佢原定就早咗一年。 有多 有多啦，咁就退休嘅，咁我覺得就係話第一，咁嗰陣時啊咩 Soho 啊話去選啊，即係佢冇人啊，咁即係區議會選舉，我覺得即係激進民主派有人去選，咁而網台裏面有啲空缺，咁要幫手，即係每個人呢都要即係其實係即係各司其職咁樣樣，咁咪做佢自己可以做嘅嘢囉，咁我咪即係做一個網台主持咪去幫手囉，係咪？即係所謂去吹銷啦，咁而我覺得。喂，老蕭一早講咗話，即係佢會退休。咁我覺得即係喺佢最後呢一兩年嘅時間裏面咧，去見證呢個歷史嘅轉捩點咧，即係尤其係網台史嘅一個咁大件事嘅轉捩點咧，我覺得係一件事嚟嘅。講真係，同埋一樣嘢就係話，咁我哋都係搞翻新台啊嘛，係咪啊，土伯？ 嗯， 即係你要知道就係話，如果迷米冇咗老蕭之後，其實你一定要。而家迎接一个叫后老萧时代啊， 嗯， 你要面对后老萧时代，究竟花生台系会 share 多啲听众啊，定还是系固步自封咧？ 嗱，我就咁讲嘅，或者咁谂， 系啊， 就即系老萧退休呢段新闻咧，都发生咗接近成个月噶啦。其实我一路咧都系唔想讲。 唔係咁，你喺即係城寨嗰度講咗啦。 城寨咧就 城寨嘅節目嗰度講咗。 咁城寨嗰度咧，其實就係阿細良揾我做節目。咁你之前都要 pat pat 噶，佢又想講呢個題目。喂，有啲嘢其實我已經係咪後講，唔係咪前講嘅。即係你想焗我喺咪前都講埋咧，咁就好難搞嘅。即係老實講，即係正如頭先阿曹總咁講 ，My Radio 嘅黃毓民，咪咪嘅蕭若元。是膽嚟 嘅，系 佢走咗，真系玩紧完噶啦！听讲系佢唔同花生台，冇陶君行更好可能系、嗯，因为点解我哋好多个主持，其实我哋好平均嘅啲收视系、每日 系 冇咗阿昌亦都冇捻问题，冇咗曹中都冇捻问题，冇咗 B 更加冇问题，系、咪？喂，冇话呢个世界冇话冇咗边个系唔捻得？ 唔系我哋唔可以冇咗谭博嘅，其实又 啊，谭博带咗好多听众系咪？而家高达都好捻劲啊，系咪？ 其实高达好劲嘅， 咪系咯？喂，所以其实我觉得。呢、這個咁嘅 platform 我就唔係好想借呢咁嘅機會去抽人水啊咁樣。但我即係做一個好客觀嘅評述，就係老蕭講到明自己2017年7月退休，突然之間作出一個咁嘅轉變，借鬧慢必或者係快必，應該係快必 ，sorry 啊，即係嚟甩身，跟住就話個網台唔撚再搞政治嘅話，大家都有個合理懷疑，背後有乜嘢力量可以做到咁咧？系咪背后嘅威逼利诱啊？ 唔系，因为你喺节目嗰度讲过，就 refer 一位网友，就系、是、其实 喂，佢 remind 我啊，嗰个网友，佢喺花生 group 里边写噶嘛，佢话老萧点解要讲自己退休嘅日期？因为如果有一日我话俾你听，无论佢作啲乜嘢理由都好，佢一定系受到压力啊嘛，同埋你谂都谂到啦，你啲烧粉有冇捻老噶？嚟紧系几多月啊？乜嘢重大事件啊？咪九月咯。最大影響力嘅網台，除咗熱血之外就係迷米啦嘛！我都廢撚事講，你咁撚蠢，背後有乜嘢 agenda 咧？有冇人搞事咧？屌你諗下用下腦啦！而家呢個時候分析香港嘅政治，不能夠脱離阿爺嘅影響力。你諗下而家香港係乜嘢？一個係港英殖民地時代，回歸咗之後十七八年嘅香港特別行政區啦。你觉得人哋会伸只手埋你？我哋就未有。如果有一日有嘅时候，我都话俾你听，嗱，我顶唔捻顺啦，拜拜啦，吓、啊，屌我仲有即系仔细老婆乱啦， 唔好再讲嘅 啫，系嘛？喂，我哋好啲啊！喂，陶光可以休息噶嘛？屌我哋仲有咁多个节目，点解你咪逐个屌咯？你搞捻完谭博之后，你搞李永达咯，你搞埋何俊仁咯。系咪搞埋院長咯？你逐個搞啦，我哋最撚難搞，因為我哋冇個膽喺度啊嘛，我哋冇重心啊嘛。 唔係喎，我哋啲全部窮閪嚟喎，你賣得好價錢，我哋全部都有反應。 我啱啊，我有同院長講過，阿爺個撚樣肯出一千萬，屌你咪我哋收撚咗之後，我哋跟住分撚咗之後咧，跟住下個月又開翻咯，屌你出我出我爹。 哦，即係一千萬買到呢一個月嘅。 唔係我噏啫，屌你真係，屌係嘛？唔係一千萬買一個月就貴啦，屌大佬係嘛？ 貴屌你 最少億五啦，而家大佬。 哇，大佬呢個市場期貨可居啊嘛，大佬啊，即係你知唔知咩？ 戆鸠啦，共产党！你买捻完，你买嗰个人系冇用噶嘛？点解有人会听啊？就是、因为佢背后有咁嘅社会气氛，有咁嘅社会基础喺度嘛。今日买起你曹总，买起你阿昌有捻用咩？有第二个阿昌，第二个曹总出嚟讲翻同一番说话噶嘛？戆鸠，冇捻晒啲咁嘅钱啦、啊！陶君衡死咗有第二个陶君衡啦、啊，萧若元死咗第二个萧若元啦、啊。嗰啲撚樣係傻嘅，喺度拜神。屌呢個世界邊有邊個唔可以被取代嘅啫？屌愛因斯坦都可以被取代啦，戇鳩。所以嗰啲友，你俾我睇今朝我，我立立我都，算撚數。即係本來我都唔想講呢個 topic， 講撚完你咪好撚難過，係咪？講嚟做乜撚嘢啫？喂，大家有即係大家嘅困難。在面对压力的时候，有人选择做逃兵，有人怕了压力，有什么所谓啊？现在你面对这么庞大的对手，不能走的很能奇怪啦，是不是？你面对他。喂，咁我只係客觀陳述啫喎，屌我細係個細娘嘅撚樣，係咁撩我講呢個 topic， 我唔撚想講嘅根本就係、是，係咪？大家都知道發生乜撚嘢事啦，係我一個月之前已經講撚咗啦，我夠收到風啦，仆街！即收到風有事啊！屌，戇鳩啊！你啲友仔真係，所以你迷迷玩完啦，咁撚樣。我睇撚完啲 comment 啦，睇幾個啦。屌你咩全撚部都係人身攻擊嘅仆街！你有冇針對我啲 points 嚟講啊？點解老蕭會講2017年7月啦？點解而家2021年收皮啊？冇壓力，因為嬲咗快啲，唔係快定慢啦、啊？屌快，嬲咗快啲，嬲劉家雄。袁未明大人大姐几廿岁，嬲三日第四日唔捻记得啦，戆鸠。堂而皇之俾个理由你，佢自己走都唔捻够啊！人哋要求埋你，你个台唔捻好讲政治，唔捻好讲选举，你仲睇唔捻到？咁你咪继续信咯，冇事噶，系因为嬲嘅啫。屌，我系要退休嘅啫，咁咪继续咯。你觉得呢个世界系咁捻自然？ 唔系，我觉得咁样讲， 就其实你 喂，所以我系撑老萧噶， 系 我唔系因为花生糖嘅利益噶， 啊， 喂，每一个人都会受到压力，系咪啊？每一个人都因为你大班同阿郁敏都系咁封咪啫嘛，系咪啊？喂，大家啲人仔细老婆乱，受唔到压力，咁有冇计制啊？我哋好彩啫嘛，屌佢都唔知点样搞我哋，我哋咁捻多人。系嘛？你唔做，你咪休息下咯。佢唔做，佢咪休息下咯。屌咁样嘅所谓嘅，屌一样讲下啲说话。 我哋近距离观察咧， 系啦，即系近距离观察好紧要嘅。 其 实 我除咗做，我唔知曹总同老师有多啲互动啦，又日上佢屋企食饭啦，诸如此类啦，系咪？我就净系逢星期四做节目嘅时候咧，就见到佢嘅啫。 差唔多就我同你。 咁见到佢嘅时候，其实阿老萧都会主动问，即系我哋一啲嘢。 系 咁，但系佢好少讲佢自己嘅嘢嘅。咁所以我哋其实都唔係好了解，即係究竟老萧有啲咩，即係透过同佢做节目企喺佢身边呢，係闻到一阵咩嘅趣。 咪其实好多时候嗰啲 first hand， 即係嗰啲嘢我都係 老屎忽呢啲嘢呢，我都係啦，唔好话人哋啦。即係呢啲嘢会处变不惊，你係察觉唔到 嘅。係咩？ 即係喜怒不形于色。明明係其实好撚忧愁，好撚大压力，就嘻哈哈咁样。即係佢掩蓋咗一樣嘢，第一就係要說服你，第二都要說服自己嘛。屌你乜幾廿歲人，唔通人哋講兩句嚇，有少少壓力，你又驚咩？話俾人聽，屌好撚驚啊！屌好撚慘啊！屌好撚大禍，你唔會噶嘛？你梗係死撐啦，咁咪揾第二啲理由咯。咁撚簡單嘅嘢，我都即係，老實講，講到咁撚白，做乜撚嘢啫？ 唔係你頭先講中國因素，我第一樣嘢想講先，因為其實頭先 refer 一樣嘢咧，即係亦都要講翻阿老蕭佢自己講法，就佢接受咗李慧玲嘅專訪，咁佢就話咧，自己最大壓力嘅時候咧，就係倒董嘅時候。咁倒董嘅時候，其實佢都講過啦，就係話有啲國安嘅人揾佢嘛。咁你諗下，就係其實你要比較一下。董建华时代嗰、那个系江泽民时代，而家嘅时代系习近平嘅时代。你觉得系习近平恶啲啊，定还是系江泽民恶啲咧？而家大陆嘅社会气氛话俾你听，习近平系恶过呢个江泽民系更加多，而且系收得更紧。 有人同我喺度讲笑啊，你继续搞啊，你唔惊你好似李波咁捻样，跳我勾一条拆一条。你咪搞鸠我咯，戆鸠！喂，你咁 去，如果你话土伯上洗头艇，我哋会全流你出嚟撑你。 唔紧要啊， 上洗头艇嘅，因为隔篱就系富士，死谂咩上洗头艇啫？屌你！ 喂，老实讲，你问我，我真系唔捻惊你啊！你唔好喺度空鸠我啊，大佬，系咪？我又冇细路，我乜嘢负担都冇捻有，我又唔会再继续选。系啊，你够胆好似李波咁对我啊？我真系欢迎你试下，屌你！我真系重出江湖嗰阵可以。你拉啦完之后你始终会放鸠我㗎。最多唔系好刘山清咁十年我犯咗乜撚嘢罪呀仆街。 唔系即係关于。 你话我搞花生台呀、啊、你话我搞华人民主书院呀、啊、你都入到我罪先啦仆街。你凶我我话俾你听我同佢啱嗰啲人即係佢身边嗰人讲你凶我最好。你氹我呢 你又做烈士呀 我反而呢我去心愿。即係你講下啲道理，唉，其實共產黨咧，即係我好撚多人問嘅，屌你，我好難改變。咁我有時我都會聽下呢啲道理，屌你咩？你走嚟空鳩我，我驚撚你咩？我哋啲人係越惡越惡噶嘛，係咪？反而你即係哎呀，幫下手啊，大佬，我哋真係，唉，我哋份工都冇。咁咧，我反而我會心軟。屌戇鳩你真係，你搞到我好似李波咁，我信條柒你，屌你老尾，你真係。 但我想讲呢我諗老萧唔係一个单一嘅原因嘅有一个咁嘅决定或者动作。即係我哋近距离观察我觉得人事嘅心灰意冷加埋啲外部 分呢 再捞埋一齐嘅时候咁的而且確加埋佢年纪大呢我哋见到佢其实佢最鍾意讲咩呢最鍾意咩show佢啲即係孙啊孙女啊 係 啲相俾佢睇啊 佢係由心地觉得开心。 即係一个老人家去到呢个位係咪儿孙满堂想弄孙为乐嘅我觉得呢啲係人性嚟嘅係。 同意 跟住再加埋係咪 即係你有 push 同埋 pull factors 囉係咪但係我觉得嗰啲所谓嘅 pull factors, 即係你当嗰啲有即係唔撚聽話嗰啲，其實嗰啲係濕碎嘢。 嗯， 嗰啲係未至到你自己違反咗你自己嘅講法，同埋你會係將嗰樣嘢係無限放大嗰個原因。 嗯， 我諗唔到啊！我覺得，因為我雖然話爭佢一個世代嘅人，但係我呢個世代嘅人咧， 即都会喺度咁样计呢啲嘢。而嗰啲嘢已经喺我嘅计算里面呢係濕碎數嚟㗎嘛。 嗯。 即係快必点激鸠我，刘家雄点激鸠我，即係袁未明点激鸠我，啲系十轮水啦細佬。求撚期啦。 不过有 你嬲两日咪好囉，你咪封佢一两个月咪咪算鸠數囉。你唔会上心去接撚咗个台，自己唔撚做节目㗎嘛，係咪？ 不过有一样嘢呢，我哋要讲，我哋解释返，即係我哋网友呢个反应啦。即係其实讲真的，阿老少唔做。其实啲网友嘅反应咧，系比我哋啲主持嘅反应系更加大。我成日都讲噶啦， 系啊，我冇乜 花生台花生台嘅网友咧，系恶过主持嘅，系恶过我哋花生台所有人嘅，即系包括咩台长乜乜柒柒，系最捻恶就系嗰啲听众。即系其实佢哋即系最 sensitive 一样嘢咧，就系话 咪所以点解我一路咧等咗成个月咧，我都唔回应。就係嗰日阿細良去做節目嘅時候咁噏兩句啦咁樣，因為我覺得冇咩好講。 嗯， 喂，我哋嗰啲 group 嗰啲友啲全部都講曬啦。 係， 嗰啲 suspicions 啊，即係嗰啲懷疑啊， 係 覺得好 skeptical 啊，嗰樣嘢真係好神秘啊，即係完全係唔合乎一個邏輯同埋道理嘅嘢，其實都有網友講曬㗎啦，使乜我加把嘴啊？我都費事踩，即係難聽講嘢叫踩多腳啦，無謂啦。 唔係，但有啲人咧， 咁我你咁撚大反應啦，我去城大講撚完啊，咁你咪你中意我講。 唔係，但唔係啊，即係有啲人係做啲嘢係好撚複雜化，搞撚到即係好似通啲菜咁樣，成日以阿老蕭之名咧，就喺度話即係要教訓人力啊呢樣嗰樣啊咁樣，即係令啲網友係好反感啊。即係我相信呢啲唔係話老蕭嘅本意啊，即係譬如話。唉，刘家雄啊，平时啊点咁懒啊，即系又话即系嗰阵时选举嘅时候啊，又话自己用手机即系喺度玩手机啊，乜乜柒柒啊，跟住然之后又讲阿快必咩坏话，咁但系佢讲嘅时候咧，就系以阿老萧之名，咁你咁样讲嘅时候，就真系将成件事系复杂化得好紧要，咁但系 as long as 阿老萧自己讲，即系话即系其实佢自己系即系真是两样嘢。第一樣嘢就係 critical thinking， 當然係網友嘅獨立思考能力啦。第二樣嘢就係嗰個和平非暴力抗爭啦。即係我覺得，即係去到今時今日咧，即係你作為一個網台巨人嚟講咧，佢留下呢個 legacy 咧，即係我覺得，即係其實你唔需要老，即係再要求老蕭更加多嘢嚟講真。 喂，同埋你都冇需要將你自己做唔到嘅嘢套喺老蕭身上。 係，即係我哋唔可以。即系无止境咁样要求老萧噶嘛，系咪？ 老萧系一个自由主义者、个人主义者，系咪？佢使乜同你承担呢个咁嘅责任啫？你九月选举，泛民又好，即系人力又好，即系赢又好输又好，关佢咩事咧？你真系当佢系精神领袖啊？ 唔系，同埋佢一样嘢，佢讲得好啱嘅，就系话，即系佢觉得心灰意冷嘅其中一个原因咧，第一就系讲社运。就其實已經係即係支離破碎啦。你睇翻我哋九大學生會嗰啲聲明，你就知啦。咁佢講中咗，咁已經冇社運可言嘅啦。已經係第二，就是、 我都好失望啊。 係啦，議會內其實你而家睇翻九月嘅選舉，佢都講咗佢自己嘅悲觀嘅觀察，就係話插票插得好緊要。咁我哋睇翻你上翻立場睇翻啦，而家話出嚟選嗰啲人啦，即係其實講真，你成個雷動計劃咧係做唔到嘅啦，已經係。你等於你就算你而家首先啊，你唔好講嗰啲即係五區嗰啲嘢先啦，你就係講個超區啊，你超區已經玩唔到啦，已經係咪？即係民主黨自己出兩個，跟住喺度鬧啊邊個啊呢個新同盟出一個啦，出一個關永業啦， 冇人得搞㗎啦。 即係你， 即係我覺得香港人咧面對雨傘運動之後咧，我覺得阿毛啊係唯一一句講得啱嘅就係。即系你个个当咗咧系 stakeholders 嚟嘅，喺呢一次咧喺个运动之后咧，大家都要攞翻啲数嘅。嗱呢一个心态咧系令至到咧今次嘅立法会选举咧系大家会出事嘅。 系， 但系我哋一于就即系今次真系食花生，因为我哋唔能够阻挡呢个潮流，我哋真系实不相瞒。当然啦，我年纪大都有关系啦，我廿几岁嘅时候觉得自己可以改变世界咁啊，可以认为可以即系改变人心咁啊。我而家越嚟越唔相信呢样嘢噶，吓呢个你话我冇自信又好，你话我鸠又好，你话我即系渣又好，喂，但系个势头系咁，喂，我哋要认同就系、是，喂，而家啲人系咁疯狂嘅，咁你咪等佢疯狂。 唔系即系咁讲啦，即系啊，你头先我哋都讲我提过， 咁你咪碎片化咯，你咪拆票咯， 我阻止到你乜嘢啫？ 咁头先我哋都提过一位朋友警民啦，系咪？即系喂，佢都话即系喂，咁你香港而家即系咁悲观，即系乜都冇得搞，唔好搞啦，乜乜物物啦。咪但系你倒翻转头谂一样嘢啊？咪其实香港为呢个民主运动付出过几多嘢咧？相比喺台湾嚟讲， 啱啊， 系咪？ 微不足道。 即系香港从来嘅自由都系被赐予噶嘛，即系俾呢个殖民地港英政府赐予噶嘛，即系未，即系唔系自己争取翻嚟噶嘛。即系你而家受下呢啲嘢，喂，你经历过呢啲咁嘅苦楚，系咪？即系付上一啲代价。 我哋冇一个人系真系付出好大好大嘅代价嘅情况之下去。 喂，台湾都叫有个 喂 坟啦， 你都有个郑南榕啦， 郑南榕啦， 你都有成个党外运动嘅人排住队去坐监啦。施明德虽然你话佢即系人品有少少问题，佢坐咗廿几年噶，陈水扁个契弟都坐几个月噶。 嗯， 喂，佢真系面对压迫嘅时候，所以嗰阵时候我僆仔，即系都系僆仔，真系廿年前啊，读香港民主运动嘅时候写一篇论文，都唔系叫写噶啦，即系交一份功课，其中一个将香港同台湾做比较一个论点就系、是，人哋真系喺压迫里边成长。 嗯， 因为点解咧？国民党嘅高压政权令到啲人反弹系越激烈，所以你一反弹越激烈嘅时候，大家愿意付出嗰个代价，所以佢换嚟嘅成果嘛。但系喂，大家都知道背后有美国佬喺度操盘噶嘛，台湾民主， 嗯， 唔好将嗰样嘢，即系嗰啲阿哥将勇武抗争放大啊，冚家拎，你唔好真系走去自焚啊，戆鸠鸠。即系有一日我惊，即系阿黄台阳啊又好啊，郑锦满又好啊，梁天琦又好啊，缩上脑以为即系自焚可以解决问题啊，戆鸠，西藏大捻班人自焚啦、啊，独立咗啦咩？一国两制都冇啊！达拉玛好卑微啫嘅要求，好似香港咁咋，都唔捻俾你啊！唔好做啲傻事啊！休息一阵。 你讲达拉玛，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我系黄之锋。